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座字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嚟啊！ 唔理政治，注定执输，关人胆字，做只港猪，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Hey,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嚟到天下正经啊！ 系啊，欢迎各位嚟到收听或者收睇 Facebook 嘅朋友、LA 嘅朋友、加州嘅朋友或者网上嘅朋友，而家收听紧或者收睇紧我哋嘅节目。第一集呢个咩啊 ？LA 首个咩话？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写乜鬼啊？ LA 吓杂志式嘅论证式，由香港人 主持 嘅纯广东话，同埋净系乜嘢？淨係寫繁體字係嘛？啊，即係屬於香港人正體字嚇。 香港話呢啲係 香港話嘅論證咩雜誌式節目， 同埋冇比喻㗎啦 嚇。係最緊要啊，冇比喻當然啦，趕走曬啊。係啊，我哋嘅第一集《天下正經》，好，我係你嘅主持人新李，身邊嘅有我拍檔Dennis、Ken， 大家好， 同埋 柳 Sir。 咪后嘅柳 Sir 系啦，系啦， 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啲老土嘢先啦。我哋即系点解我哋几位会走埋一齐去搞呢一样嘢，或者去做呢一坛嘢咁样样咧？咁啊，不如大家讲下自己嘅介绍下自己啦，系博快快脆啊！我哋好多要吸引咁 样。我就系 Ken 啦。咁样其实就如果我就两三年前就踩过郁敏场。有幸嘅同阿鬱敏坐埋一齊做節目，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咁啊，如果可以 YouTube 嗰度揾一翻就揾啦。咁我嚟到呢度主要都係同兩位一樣啦，因為 LA 就缺少呢啲咁嘅網上 live 用畫面論證嘅節目，咁我哋又所以搞一壇咁嘅嘢啊，希望即係有 LA 嘅聲音發出啊。 嗯，咁我啊就嚟咗美國。都差不多30多年了，咁咧就開始關心香港，咁就發覺香港真係要好多人要幫佢出聲，咁我就成為其中一份子，咁就而家同埋新美、阿柳 Sir、阿 Ken 一齊，希望喺呢度亦都為到香港人發聲。 好，好，咁啊，柳 Sir 咧， 我就其實。嚟咗 LA 都差唔多20年啦，咁一路都唔係好理香港嘅政治嘅，咁係由幾時開始呢？就大概係上次689 競選嗰陣時咧，香港嘅競選嗰陣時啦，同埋唐英年啦。咁我開頭覺得，點解睇立過下唐英年個嗰、那個僭建嘅問題？點解搞到好似娛樂新聞咁樣咧？咁啊睇下睇下，咁啊發覺哇，點解而家香港啲政府啊咁大嘅問題嘅咧？咁啊開始一路慢慢留意一下，咁啊越睇越覺得哇，香港而家嘅市道啊，即係政治嘅市道方面非常之差。咁樣一路睇落去，咁啊睇下唔同嘅節目啊，網台節目，香港嘅網台節目啦。咁啊覺得啊其實呢一邊都真係好缺少呢啲咁嘅網台啦，直頭冇啦。咁有一日有一次機會，咁啊識咗新年，咁啊新年同我講就話你哋諗住搞一個咁嘅節目，咁我覺得啱曬啦嚇。咁希望可以一齊傾下，用唔同嘅政治嘅睇法啊，或者自己嘅意見啊，有反對嘅聲音啊，咁樣一齊坐埋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好。咁我有少少補充啦。咁Ken 頭先佢自己都漏咗講嘅，其實Ken本來喺香港都係一個傳媒人嚟嘅，係嘛？ 啊，都好耐之前 嘅某大嗰個乜報 大日月報啦， 日月報 日月報啦。咁我就嗰陣時入去咧就。做嗰、那個即係嗰陣時中文電腦啱啱萌芽嘅年代，我就負責打字。我係第一代放棄咗執字粒去到打字嘅。 哦， 咁嗰陣時茶山仲喺度噶，嗰時茶山仲喺度嘅八字頭嘅年代，咁啊就做咗一輪，咁啊就冇做，咁樣就。玩下嘅啫，其實都主要 即係當年嘅日月報，起碼中肯啲啦。 當時冇大報嚟，絕對冇啦，絕對。查生仲自己寫緊社評嘅， 即係嗰陣時嗰啲社評啊，都係中立嘅，係咪？ 佢自己寫，咁其實唔可以話中立嘅，不只不過佢個社評比較上水準係高嘅， 嚇，即係冇話偏幫邊一個政府啊，或者係啲乜嘢親邊派邊派。 佢我做嗰陣時，仲未係親共。 嗯， 仲未係親國雙查係雙查方案之後先至。嗰陣時我已經都唔喺度做，我同佢唔係好熟，我都職員仔嚟嘅啫。就咁咯，跟住就我同香港傳媒嘅唯一拉楞就係咁樣啦。 OK， 咁都係一個傳媒人。咁我講我自己啦，我反而最冇拉楞嘅。我本身嘅正職咧就係做嗰啲應用程式同埋嗰啲數據庫編寫嘅，即係簡稱嘅 App 佬啦，即係寫 App 嘅我。咁完全同呢啲政治啊呢啲咁樣嘅，即係冇乜拉楞。但係幾年前有一個有一個機會啦，就係同呢幾位仁兄啦，就搞咗個活動，就搞咗一個政客到訪嘅活動。咁嗰陣時識到大家。咁講到2012嗰陣時，嗰陣時又係美國大選啦。咁當年就係羅姆尼就一個摩門教徒啦，咁但係後屘就搞到嗰啲保守基督派啊，都吹曬雞，話要投一個摩門教徒，咁我覺得係好奇怪嘅。咁同一個時間嗰陣時，阿 Dennis 就同我講：，喂，佢話，我有一個提議喎，我想做一個網台節目，叫正正經經就講咩啊？就講正事啊，同埋呢個聖經。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屌你，即係咩啊？即係周星馳嗰個咩啊？少林功夫家唱歌跳舞都唔拉更嘅啫。咁啊點做啊？大佬邊個得閒聽你正事已經係悶㗎啦，你聖經啊仲係悶，你將兩樣好悶嘅嘢擺埋一齊，點玩啊？咁樣樣。咁再加上當年根本上，如果你要做一個網，好似呢啲咁樣嘅所謂網台節目啦。計下，根本我哋就冇本事做，亦都資金，亦都各樣，根本冇可能。 呢啲係大科技所賜，即係今時今日先可以有呢度，因為成本好低，即係成本好低，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背後即係好簡單， 好簡單嘅設備， 好簡單嘅設備就已經得㗎啦。啊，咁以前就好大件事㗎啦。 唔係，同埋最重要，今時今日其實即係唔係今時今日啦，以前啦，好多網台節目咧，佢哋都要揾 sponsor 嘅。咁即係好似啲主流傳媒咁樣，你揾 sponsor 嚟講。即係變咗你講嘅嘢會有偏頗嘅，因為你即係有金主啦。咁我哋就希望將個成本係壓到最低，咁樣我哋又 又冇廣告嘅，又冇金主嘅，咁我哋都係自發性，係咪啊？揾啦，你去揾啦， 希望大家努力。 係啦，係啦，咁樣即係 我哋推一推 咁所以我哋而家先走埋一齊啦，係啊，走埋一齊啦，就係因為我哋覺得今年係大選年啦，不論香港嘅大選或者美國嘅大選，同埋而家我哋真係睇到，譬如話雨傘革命嗰陣時啦，屌嗰啲。嗰啲教會根本即係你話行公義根本就冇企過出嚟，又企出嚟嗰啲都俾人挨打嘅，最後啊都要縮曬。咁我哋覺得係喎，屌你今時今日你仲講話政教分離，你政教又點分離咧？其實次次都係保守派吹雞啊，叫啲教徒去投，即係你布殊當年都係咁樣贏咗啫嘛，係咪先？咁你點分離咧？咁我 OK， 今次搞呢、這個。天下正經，我哋希望香港嘅政治、美國嘅政治、經濟同埋呢個嚇聖經，即係所謂呢個宗教一環扣一環， 就係 影響大家 嘅。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政治同信仰咧，其實都係 both side of the same coin 嚟嘅，係嘛？其實本身政治信念同你個宗教信念其實都好大關係嘅，所以我先至諗到。點解點樣可以俾大家去啟發，更加啟發去諗下，佢如果佢有一套政治思考、政治思維，跟住同佢再將佢自己嗰個信仰點樣可以配合，跟住又亦都希望最終嘅目的都係為咗社會更加進步。係嘛？政治又好，宗教又好，都係工具，人民先至係目標。啊，呢個係我哋希望，亦都經過同天下正經咁樣一路去散發一種信念出去嘅。就唔係淨係得吹水嘅啫， 吹水都仲要， 我哋咪 諗住吹水啦，龍門陣啦， 我哋就冇辦法，我哋就冇辦法同當年龍門陣鬱敏啊 大班 嗰啲 比㗎 啦，我哋冇可能，冇可能做到佢哋咁嘅水準㗎啦。但係即係做唔到水準之餘，即係我哋三個頭先未開麥，或者我哋識咗段時間，我哋一路講。你講翻我哋自己相信嘅， 係啦，一定要講翻自己 相信的。最緊要嘅，我哋個立場就係自己嘅立場。係 啦， 就係簡單，就係即係我要就個鏡頭。 係咯，我哋都 你 OK 嘅， 不靜有限，不靜有限，縮翻嚟。 同埋 改進。 講翻香港嘅政治環境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喺呢個節目裏邊講翻下話在香港，我哋其實冇話特別話偏向邊個政黨，絕對唔會係親建制啦，係咪？但係冇話討厭泛民或者討厭某一方面嘅政敵嘅，只係我哋希望做到嘅係對事唔係對人。如果嗰個人冇就算係冇做錯啲乜嘢，而又俾人鬧嘅話，但係譬如可能話泛民有啲特別嘅人好老土啊咁樣，我哋都希望只要佢個。嗰次發聲嘅係啱嘅話，我哋都會支持嚇，冇話偏幫邊個或者專門對冧邊一個啦嚇。希望可以做下呢一點。 嗱，你講起呢一點咧，即係我自己本身有宗教信仰啦。 嚇， 我就好信一樣嘢嘅，呢個世界咧就冇一個政黨或者冇一個團體或者冇一個人佢係完美嘅。 係啊，唔會永遠啱啦嚇。 係啦，你總呢個唔係聖人，呢個唔係聖人，唔係聖人啦，除非你係神啫，係咪先嚇？咁樣你總有。做錯的時候，你總有啱的時候，即係有時啲嘢睇翻正面啲，即係睇人哋好嘅一面得唔得咧？係咪啊？或者取其長就補其短，係嘛？ 不過又咁講喎，嚇、就好似講翻陳浩明啦，係咪叫陳浩明啊？ 邊個陳浩明？哦，黃浩明， 黃浩明。 哦哦哦 ，OK OK。 講翻黃浩明咁樣嚟。 哦，你又撩 Facebook 嗰啲嘢啫。OK OK OK。 嗰個即係有時一個人咁，佢本身佢個嗰個品格啊，對佢個品格都有啲疑問啊嘛。因為佢今日佢講啲嘢係好似係啱可以，不過咧佢本身佢品格有問題嘅話，佢講嘅嘢係根本都係抄人噶嘛，有可能佢都係抄人。跟住就整套嘢出嚟壓例啊嘛！ 咁你唔 forward 啲嘢出去嘅咩？你喺 Facebook 而家唔 forward 人哋啲嘢出去嘅咩？ 咁會咁都係抄人啦， 都係抄人。不過我哋又因為佢就用翻自己，即係當係佢自己出品咁樣嘅嘢。咁我哋 forward 就我哋而家 forward， 你冇證據啫。佢抄邊個啊？ 唔知佢抄邊個啦。 係咯。 不過佢本身佢個， 因為我唔係好識佢，但我睇到個圖哦，即 係得意。 同觀眾講翻，今日佢有一個post 咗一個叫做一個叫做咩特權金字塔啦，係嘛？即係佢就係、是、講話即係有特權嗰啲人喺上面嘅，咁冇特權嗰啲，譬如話先前嗰個邊嗰、個工人俾條鐵插到十幾個鐘頭都冇得醫啊，嗰嘢撞車，個人撞車啦，嗰、那個人兄佢個頭凹曬，跟住幾個排到九月先至可以做手術啊。但係你阿譚耀宗嗰啲，佢走去割條 割粒白耳 耳塞肉， 唔係割包皮。OK， 耳仔度嘅包皮， 即係佢 包皮生到耳仔度， 即係佢。唔係，即係佢咁又叫做 urgent 啊！咁佢咪運用佢特權咯？你即係好似啊， 耀宗嗰單咧，老實講，我自己覺得就好小事嚟嘅啫，因為咧就係、是。我都唔係好相信譚耀宗咧用運用特權用啲咁少嘅嘢咧，啲譚耀宗啲人做嘢好小心，因為佢係最早期第一批咧香港即係大陸嗰、那個分即係唔好話卧底啦，即係大陸培育出嚟嘅人，佢做嗰個 level 嗰啲人時候咧做嘢比較小心啲，謹慎啲，佢好少亂講嘢嘅，譚耀宗都好少亂講嘢，最近就。近呢十幾年嚟嗰啲就差啦，即係陳恆斌嗰啲就真係差啦。嗰單嘢就擺明用特權啦，即係佢老婆可以即係點樣可以排到入去，即係咩啊？即係私家病房啊，嗰啲就真係就。 但係會唔會係調翻轉咧？譬如有啲人係想奉承佢，話係坦誠 冇錯啦， 呢個點樣即係嗰啲人 一定有啲咁嘅可能。 因為點解咧？佢醫生特別香港公立醫院咧嗰度嗰啲咧做手術。唔好話做手術啦，好多嘢都好咧，你有時唔知道嘅。但你突然之間，個醫生可能有個空隙出嚟。 嗯哼。 咁見到譚耀宗喎，做咗先。 嗯。 我嗱我自己 有 我個 sense 係，我覺得係呢啲咁嘅情況多過譚耀宗走去打電話我敲門又好，用助手又好啊，排斥。即係我自己嘅感覺係覺得，而且佢亦都佢嘅姓目第一時間走出嚟，係咪都好道咗歉先？陳良斌嗰啲係死撐， 咁另外嗰啲嗱，譚耀宗喺嗰個特權金字塔裏邊都係喺中層嘅啫，咁頂層嗰啲咧就係張德江訪港啊，六八九個女拎行李啊，即係嗰啲咁嘅事件。 其實講翻你話頭先嗰個陳良斌啊，同埋譚耀宗咧，我覺得反而係近呢幾年咧好多呢啲咁嘅政治黑新聞出嚟。咁第一可能係 Facebook 啦，係咪？一刪就好多人都知道啦，嚇，同以前十幾廿年前唔同啦。咁第二都可能有一批人真係覺得，哇！香港政府點解成個係有啲咁嘅事嘅咧？咁一有收到呢啲風咧，即係已經差唔多肯定係發生啲咁嘅事咧，就一定會 post 出嚟，咁令到大家知道呢一樣同以前可能有好大嘅分別。 即係可能特權呢啲嘢咧，不嬲嘅殖民地政府 不嬲都有，我都相信。 但係一個透明度就高咗好多。 係啦， 即係屌大家，即係一見到。一見到阿梁，冇咩梁仲恩啊，梁仲恩咁咯，你即刻攞佢 Facebook Live 啦。 一笪地方咧，一笪地方嘅首長嚟計數咧，佢個即係 family 老婆啊、仔女咧，有少少呢啲方面咧，香港人係可以接受。你講就得噶啦。喂，即一個地方嘅首長或者 LA 一個市長都好啦，都可以有少少呢啲俾佢方便咧，香港人係可以接受，但係唔係用呢個方法？ 係啦， 因為佢做得難睇。以前點解我哋長大好似冇咩咧？英國佬全部都做過曬，但係佢手法高明， 即係面啊，係自己雕嘅嚇， 高明高明， 面係人哋俾打自己雕 嚇。呢啲講以前即係我哋年代，你有冇見過英國人或者英國鬼咧做散仔咧？警察 冇見過， 全部拉高啊！ 好可能佢情願唔做呢個， 佢哋全部都空降嘅，一落到嚟就係管理層， 唔請佢。都好啦，佢唔會俾個鬼佬做散仔，係咪先？一定要管人，管多管少，管幾個都好。就係啲手法高明啊！英國佬就咪冚住俾你知。當然啦，個時代唔同，而家互聯網啊，嗰啲一爆出嚟， 铲都铲唔铲都铲唔走咁冇。 你铲走之前都俾人 cap 咗图啦嘛。 咁啊系啦， 同埋相对嚟讲，真系以前真系少好多呢啲咁样嘢，而家真系哇！你每个礼拜都有咁样，系咪？ 嗯， 有政敌咧，而家 系啦， 有政敌咧， 同埋市民都好乞人憎啦，觉得呢啲政府哇，成日有啲咁嘅事。 党内嗰个斗争一啲都唔细嘅，即系连冚住。就咩啫？而家就爆曬出嚟啦！ 泛民有泛民裏邊嘅鬥爭， 啊， 保皇有保皇裏邊嘅鬥爭，你泛民裏邊又有啲某啲傳媒係即係幫下佢哋啦咁樣樣。咁但係整體上嚟講，有呢啲監察係好過冇呢啲。你絕對唔想份份報紙都 變咗大公報，開放社會就有呢個好處。 係咯， 其實有時大公報嗰啲大公民匯報嗰啲批評唔錯得曬㗎。但個問題就係佢哋乜都要， 唔係嗰啲攞嚟睇會俾人笑㗎，嗰啲唔使錢攞嚟睇，攞完即係笑位嚟㗎。 好似我睇過一個本書，我唔記得咗孔子定咩，以前啲中國嗰啲好古老嗰啲人啊，大出名嘅。咁佢話當一個政府係做得好好嘅時候咧，市民咧其實咧係唔知道佢哋嘅發生咗啲咩事嘅，即係政府做咗啲乜嘢，佢可能答唔出嘅嗰陣時。但係到一個政府開始衰嘅時候咧，咁啊好多人都會知道啊。正常就係而家咁嘅香港嘅社會啦，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係咪？香港好少人知道政治發生緊咩發生緊啲乜嘢？ 因為嗰時即係所謂叫做經濟起飛、安居樂業。 係啦，係啦。咁到時即係個個人都覺得係政府係 OK 嘅時候，亦都培育咗一班人覺得我唔需要理政治啦，嚇。我覺得係咁樣嘅情況。 呢個係 common sense 嚟嘅，因為你風調雨順嘅時候咧，你咪個個都嚇馬照跑， 係啦，唔需要，係咪先？唔需要去管啲政治，係咪？ 係啊，但係你人生有咩挫折嘅時候，即係你一係就係怪自己嘅啫。不過呢個係好少數，我相信少過一個 percent 人會怪自己。然後咧，多數嘅人咧都會揾個理由去怪其他人。 係啦， 你都要揾啲嘢賴下，或者可能真係個政府，或者可能真係個政制度、 社會制度出問題， 出現問題啦，係啦。好似你買雞買菜都咁大問題，係咪？係 咯， 即係香港啊，我講當街市咁嘅問題，係咪？ 其實就呢啲問題全世界都有㗎啦，我就成日都講㗎啦。我哋喺大陸食嗰啲咧就有毒，美國食嗰啲咧有毒。不過美國食嗰啲就合法嘅，大陸食嗰啲就唔合法嘅，都係化學劑嚟㗎啦。合法嘅化學劑， 但係你合法嘅意思係起碼去我哋食咗，對我哋嘅人體損害唔會咁大啊嘛，係咪？但係你對比起嗰啲，哇！真係你食咗， 真係唔知咩㗎， 真係長穿肚爛，你都唔知喎。 上次都話，即係我啱啱翻廣州個零月前嘅事嘅啫。我最聽得多嘅地方，即係作為一啲街坊行街咧，我都講同你講過啦。最多人講嘅就係，即係我想去買嘢食，就係話啊嗰間鋪我哋唔熟，唔知道用啲咩嚟整。我聽過不下唔知幾多次，我想嗰間食嘢嗰個賣嘢，哇！嗰間我唔熟嘅喎，唔係好知佢點樣喎，唔知佢用啲咩嚟整嘅喎。 咁就唔去啦。 當地廣州人 老鼠肉當雞， 同我講不下一次，唔同嘅批數，即係唔同嘅人，唔同咪同一批嘅人。跟我 講，即係我有個問題啊！ 佢哋知嘅， 即係佢哋會係選擇性咁樣話，我呢一間唔熟，冇聽過咩口碑，我就唔會去噶啦。即係大部分人都係有咁嘅命。 即係佢俾個 warning 你，即係佢俾個 warning 我 ，warning 啊我咁樣，佢哋唔知道乜嘢，即係當地人係知道嘅。佢哋唔係唔知，唔係但冚住，當地人係知道佢哋食緊嘅嘢，佢哋生活環境係發生咩問題。佢哋係知嘅，冇辦法嘅 ，OK， 絕對冇辦法。 嗱，頭先我哋咧。就好似話用簡短嘅時間去介紹下自己，結果講下講下講幾耐， 而家廿分鐘， 講咗廿分鐘真係撞鬼啊！ 幾乎所有 嗱，咁有啲嘢係要講嘅，真係嗱，今次因為我哋幾個走埋一齊 ，wrap up 完呢度，我哋就要 take a break 噶咯。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呢件事能夠成事咧，即係你都知啦，大家我哋可以任何人喺屋企都600、200集呢啲咁嘅嘢，然後喺屋企自嗨咁攞翻出嚟睇，冇地方播呢個係大問題啊嘛，係咪先？但係今次我哋嘅友台啊，三藩市星空電台 Open Sky Radio 一班手足，一班好朋友幫咗我哋，我哋呢個節目就會喺三藩市星空電台啊，星空電台網台 Sky Radio。 Sky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系啦。 dot com。 轉播係啦，係啦，啊咁啊，我喺度衷心感謝，衷心感謝， 多謝曬， 多謝曬， 多謝曬， 係啦，咁啊喺我哋好有限嘅資源，然後可以做到有個 channel 啦，有個渠道可以播到啦，咁樣。咁另外咧，我哋已經密羅緊鼓係傾緊，同埋好積極咁傾緊香港一家數一數二嘅網台，係會轉播我哋嘅節目嘅。咁我哋都喺度暫時就未開得名住。因為都仲傾緊，咁我哋咧就好感激佢哋啦，因為我哋嘅聲音可以喺香港嘅朋友都知道，係咪啊？咁啊，另外我哋有一個 Facebook 群組就係冇英文嘅，因為我哋呢個純廣東話、純香港人嘅節目啊嘛，就叫天下正經。咁樣咧，我希望各位收睇緊或者收聽緊嘅朋友咧，都去我哋嘅群組。打呢個天下正經，但係就唔好打簡體，因為你打簡體咧就 search 唔到嘅，仲要打繁體正體字係嘛？打正體字天下正經咁樣，然後咧去到我哋群組咧就入嚟我哋做 member，我哋會掉啲偏鋒啲嘅，或者係通常啲主流傳媒唔會講嘅嘢咧，我哋會掉幾條題目出嚟，然後大家去 comment 下啦。咁通常我哋嘅做法咧就希望就係多啲人。反映或者多啲人俾意見，或者多啲人有唔同意見嘅題目咧，我哋會攞嚟講嘅。咁即係代表好 juicy 啦，即係代表大家都想聽啦。咁啊，所以大家記住就上 Facebook， 天下正經群組係啦。 同埋我哋都歡迎佢哋嚟，如果有啲咩留言啊，覺得哦你自己有自己意見，覺得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可以 post 啲意見上去。係啦， 正如劉 Sir 先前講，我哋係完全係。冇其他政黨背景啦，咁我哋都係一個自發性，我哋就即係正如呢位 Dennis 啦，成日都 post 啲好即係循環嘅弟子咁樣，咁我哋有少少唔同嘅政見嘅，唔係少少啊，落差好大嘅，所以我哋都嚇帶住咩啊？我哋叫帶住咩啊？你先同我講啦。你帶住矛盾去開麥啊！ 帶住矛盾去開麥， 你早啲講俾我聽，我哋就用呢個名啦嘛。我哋諗交曬頭先天下正經啊嘛，帶住矛盾去開麥， 呢啲味啊，一輪嘅過咗氣又唔興㗎啦。 都係，唔係同埋有少少抽水啦。 過咗一輪又唔興，又唔興㗎啦。 啊好，咁我哋呢一節係咁先嚇，我哋轉頭 唞一唞，再嚟， 我哋會講翻呢個禮拜發生嘅 正題啦。 好 ，OK， 一見。 唔理政治，注定執輸，關人膽字，做隻港豬，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經。 好，大家好，歡迎嚟到第二節 天下正經。 冇錯啦，又翻嚟啦。 嚇，咁喂， 第二節講咩？ 呢個 六月 啦，係咪先？我哋啱啱過咗即係27年前發生嘅六四慘案啦，六四天安門屠城慘案。咁呢樣嘢一定要講嘅，因為呢樣嘢真係不論香港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大陸人也好，係咪先？呢個對我哋， 你去啦， 係，即係咁講，因為即係呢度有一個本地組織啦，本地組織佢係舉辦咗呢個六四集會，六四呢個悼念活動咧好多年嘅，咁我。近呢幾年都有去，自從我知道有呢個悼念活動，我都去。咁樣當日咧佢哋有講咗六四宣言，咁我亦都錄咗少少咁俾大家聽下。 中國政府冷血屠殺手無寸鐵人民嘅血腥場景，我哋忘記唔到多少青年、學生、工作無辜而死於非命，我哋都忘記唔到有幾多母親慘遭。放肆之徒，我哋坚持每年喺呢一个地方纪念六四，就系要伸张正义，抵制野蛮。我哋要求平反六四，并唔系对呢个野蛮政府仲抱住有啲咩幻想，而系要集合民间嘅力量，迫使野蛮嘅政府同人民低头认罪。我哋坚信，当年六四学生嘅血系唔会白流嘅，佢哋嘅正当诉求一定会由我哋啲后人继续继承发扬。我哋嘅訴求不過係要求有一個正常嘅社會生存環境。我哋只係希望每個人都享有做平正常人嘅基本權利。我哋嘅自己權利。 好，講到呢度。 咁其實咧呢個活動咧，即係身為香港人，身為在美嘅香港人、華人啦嚇咁講，都應該去嘅，因為呢件事一日未平反咧，我哋都應該企出嚟。你話悼念又好，你話平反又好，呢個活動已經舉辦咗幾多啊？廿七年咁樣，今日26年。咁呢個本地組織佢哋佢哋一路有佢哋嘅堅持啦，一路咁樣做落去，直至到平反。咁即係如果六四嗰日錯過咗嘅，咁出年就喺呢、這個洛杉磯嘅中國領事館8點鐘，就每年嘅8點鐘，直至到佢哋平反，我哋都企出嚟，我哋都為住六四死難者，我哋都為住天安門母親去出一點力。 嗯， 就係、是、咁。喂。咁我哋想講下咩啊？講下89年嗰時六四啦。咁你哋嗰時喺邊度？同埋即係簡短啲，即係講下你嗰時喺邊度，同埋做緊啲咩？ 89年六四嗰陣時咧，就 係好憤怒。 憤怒咧就話，我諗嗰陣時就唔係憤怒嘅，但係嗰陣時我喺香港，同香港絕大部分嘅人都一樣，即係睇住個電視，咁就係睇住。北京喺度天安門， 雖然我都係細路仔 嘅嗰陣時候嘅情況，咁樣就話就好傷心， 好傷心， 因為未經歷過啊嘛，香港人好少經歷過，即係特別我哋呢啲喺香港長大嗰啲咧，好少經歷過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嗰個回憶即係好深嘅。我諗我同我有認識嗰代，即係回憶起嗰陣時候咧。即係無論你立場點都好啦，你永遠都唔會忘嘅。 啊，無論你香港人也好，無論你係中國人也好，無論你係 啦。啊 ，Dennis， 我啊，我嗰陣時真係冇乜印象啊，因為我又唔睇香港新聞，又唔睇中文，基本上中文報紙都冇睇嘅嗰陣時，就出嚟做工嘅啦已經。 嗯、但係嗰陣時你喺美國洛杉磯啦。 係啦，嗰陣時已經喺美國洛杉磯。就出嚟做工，咁我個圈子入邊啲人都冇乜話邊個會關心新聞啊時事啊，我哋最多關心係嗰日打邊場波啊嚇、啊，有邊幾場波係嘛？係嘛？嗰陣時就通常傾都係傾呢啲咁嘅嘢，都唔會話傾到政治啊，或者係近期咧開始先至正式去。即係可以咁講，係自從香港嗰個國民教育開始，我先至話去開始睇香港新聞。 幾多年前啊？國民教育，你講緊 國民教育12年啦，12年嗰陣時，黃之峰嗰陣時 啦， 係 啊，係國民思潮，係啊，國民思潮嗰陣時啦，係啦。咁我嗰陣時咧，點解會咧？又幾欣賞班僆仔。係嘛？好未見過一個嗰啲抗爭示威咁齊整嘅，咁啊好 impressive 嗰陣時，咁就先至話開始，同埋資訊又發達咗啦。我哋89年嗰陣時，真係要睇報紙先知發生咩事噶嘛，冇上網噶嗰陣時冇得上網噶嘛，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咁哇，咁我哋睇 LA Times 嘅啫，係嘛 ？LA Times 冇報就冇報，有報有報，同埋。 嗰陣時有冇香港電視嘅話呢度，即係 TVB 有冇啊？ 應該有嘅，不過我都冇留意啦。 嚇、okay ， 因為本身都唔會關心， 都唔會睇啦， 都唔會睇啊。啊，港產 嗰陣時都係租帶年代啦，所以可能冇香港 TVB。 係啊，差唔多可能都係嗰時都係租帶年代嚟嘅，係嘛？LA Times、LA Times 冇有播有播冇播冇播嘅啦。咁其實 LA Times 拉嗰份都係，其餘都掉嘅啦，拉一份 sport 嘅啫，咁就 sport 嗰份，其餘都係掉嘅啦。嗰陣時 ，Kenny 啊， 嚇。我嗰陣時應該就準備緊離開香港，喺去加拿大嘅中部。咁啊，當時我對六四印象係非常之少嘅啫，好模糊，我都唔記得咗係大概係咩事啊。可能如果而家要夾硬諗翻嘅話，可能有啲驚嚇啦，即係話哇喺都咁樣樣嘅，即係97之後都唔會點，跟住就停噶啦。即係我嘅印象就去到咁啦。咁過到加拿大嘅話，亦都好少接觸到六四呢段 啊呢啲咁嘅資訊啦，但係近呢幾年先至慢慢開始留意多啲啊，知道大概係咩事啊，有班學生點樣遭到點樣嘅殘暴嘅對待啊，同埋香港呢一方面又做啲乜嘢啊，同埋 LA 呢方面啊嘅你哋嘅組織亦都會啊舉行每年一度嘅啊燭光晚會啦， 活動活動係啦係啦。咁我講我啦，可能我在座我係最細個啦，我嗰陣時讀中一嘅啫，中一嗰陣時喺香港讀書，喺直播學校。咁嗰陣時當然啦，好似你咁樣睇到嗰啲畫面，即係差唔多係兒童不宜嘅畫面啦，但係要照播啦嗰陣時。咁係我老師第一個帶頭罷教。你諗下嗰陣時六月幾嗰陣時咧，係差唔多大考啊嘛，香港係好重要。佢罷教，咁然後帶領我哋浩浩蕩蕩咁樣去其中另外一間學校。五間學校一個操場就罷課，就派黑絲帶，就講話打到你棚啊！係啊，香港嗰陣咁，同埋嗰陣初中嘅，即係中一咁樣樣。 係大概嗰陣時有幾多中學或者學校係罷課罷教咧？ 大概啊，喂，多數初就係、是、 因為我 都唔 係 初啊，即係一嚟已經係差唔多係個半。全港咁滯㗎啦，全港罷教嘅，罷課 啊，係啊，好少差出嚟，即係差出嚟有其他意見嘅，好少即係都一面倒㗎啦。 我點解咁問咧？嗱，即係由於我哋呢一代人，即係唔係身處唔係親身喺呢個北京天安門嗰度經歷六四，但係我哋喺呢個電視機面前睇到呢個六四慘案，咁我哋覺得我哋係有一種責任。我哋覺得我哋有一種擔大，去每年都係為咗呢個活動去做啲嘢，去為咗呢件事去參與啲活動咁講啦。咁但係近年咧，我哋睇到啦，譬如話網上都吹得好緊要，就係話即係究竟我哋悼念應唔應該去維園，或者近年即係都有好多其他選擇啦。譬如話本土派有呢、這個尖東啦，咁今年就更加多啦，咩差唔多係 五區啦 、屯門啊咁樣周圍都有啦。咁另外嗰啲 大學 係啦， 主要 係 大學 係啦，大學佢哋就搞嗰啲座談會啦。咁有一個我睇咗咧，就係阿李怡有份參加港大嘅，叫做咩六四屠城血未乾，港人前途咩在何方嘅，咁樣樣類似咁樣嘅座談會。咁原因點解佢哋搞呢啲咧？可能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正如我哋咪後頭先，我同阿 Ken 講話譬如六四，由於我哋經歷過，我哋歷歷在目，我哋會參與呢啲活動。但係對於六四後出世嗰班僆仔，或者嗰啲九十後咁樣樣，佢哋唔知發生咩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件歷史事件，就唔係一個未平反嘅冤案，可以咁講。咁我哋。等於我哋啊，當時睇呢個五四運動、三反五反，喂，我哋嗰時都未出世，咁我哋都係讀歷史書，知道有呢件事， 知道啲咁嘅事， 就當係一件歷史事件咁睇啦。咁而啲僆仔，譬如話啲僆仔而家咁樣，佢哋話：，喂，點解要逼我去悼念啫？點解要強加一個身份認同俾我？要係一個中國人去悼念我，香港人嚟，咁呢件事都唔係發生喺香港咁樣。咁有個身份認同嘅問題。 同埋呢近排今年咧，尤其是特別呢一班大學生嘅發出嘅聲音係好唔同於一路呢廿幾年嘅支聯會一路所搞嘅議題啊乜嘢，佢哋呢班大學生都覺得自己係時候可能出嚟發自己嘅聲音，咁大家知道佢哋嘅諗法係點樣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我自己統觀咧，我睇過一個香港電台有一個製作咗一個紀錄片，佢就話今時今日因為嗰啲教科書咧，佢哋就係冇乜點講六四嘅。 嗯。 咁主要嚟講就擺咗喺歷史課裏邊，咁、那個歷史課咧都係得兩頁紙係講六四嘅啫。 嗯。 但係而家香港嗰啲教育制度咧，歷史課唔係必修嘅、嗯，你要讀嗰咩文科啊，然後先知。 你專門即係好似 文科仲要專門修歷史，你先有機會讀到嗰兩頁啊。咁另外一科叫通識科，咁通識科咧，佢哋咧就將六四呢一件事咧，就作為一個例子擺咗喺一科叫做身份認同。咁但係咧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那個老師咧可以選擇性唔用呢個例子。咁佢如果個老師唔用呢個例子，你又永遠唔知呢件事。 亦都學唔到啦嚇。 咁所以呢個係教育問題啦，我知道嚇。 咁啊喺網上吹，就好多人就話啦，就話啊，就話妖呢個啲六四，你又喺度搞一壇，佢又喺度搞一壇，咁你九月選舉啊，咁啊梗係為咗選舉噶啦，你哋都係為咗選舉做勢啊，各樣各樣係嘛？咁誒、喂，你哋點睇咧？ 我點睇我？其實頭先我都差唔多已經講咗啦，因為我哋經歷過嗰件事，我哋唔係一個歷史事件，我哋有感受嘅。啊，所以你同而家嗰啲咧，佢哋係真係一件歷史事件。啊，即係喺佢哋嘅心目中，年青人特別而家讀緊大學嗰啲啦，佢哋即係香港嘅七一，喺佢哋心目中嘅份量一定係 仲比六四重要， 比我哋嘅六四大。係咪先？再細啲。可能七日都未經歷過嘅，零三年啦，而家都十幾年啦，零三七一，佢哋 十三年啦， 十三年啦，再細啲嘅，佢哋嘅大件事咩？年初二報道，年初二掟磚，可能佢哋嘅事件，心目中嘅事件緊要過七日， 因為嗰件事就喺佢喺電視面前， 喺佢哋面前發生嘅，無論佢哋立場係點都好，佢哋有個感受喺度嘅。落去旺角行下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嗰、那個感受都好唔同咯。而家我每次行翻旺角嗰條街，我都感受下，哎呀，當年佔領旺角嗰陣時候嗰啲風采啊，嗰陣時候，我即 係而家年輕人，而家睇翻就失敗， 唔可以話失敗嘅，咁佢發生過啲咁嘅事嘅，咁年輕人佢哋特別而家香港嘅思潮唔同咗啊嘛，同我哋。你以前問嘛？以前你話係中國人，你同唔同意都冇反感噶。但係而家後嗰班後生仔可以話中國人反感，個思潮唔同咗啦。我對佢哋冇意見嘅，即係我對佢哋唔出奇嘅。佢哋長大喺香港就出世喺香港，長大喺香港呢、這個政權又唔係特別好。 就算有一批而家都是甚至乎在中國出世，咁啊好細個就過咗嚟香港 啦，即係長大 嗰啲都有八聲啦， 長大嘅咧，香港長大就接受咗香港教育， 係啦， 接受咗香港嗰種文化噶啦。 我自己咁睇啦，即係佢香港嘅六四，譬如話佢咁多年，其實咁多年喺支聯會，支聯會喺維園啊。點蠟燭啊，唱歌啊，其實呢個係冇問題嘅，冇問題。因為咧，我譬如話我哋經歷，如果我今日身在香港，我可能都會去點蠟燭。但係點蠟燭當然唔會因為你點條蠟燭而六四就會平反，都唔會你嗌六四平反，你又平反到啦，係叫做一種悼念個死難者。情況就好似。即係美國啦，珍珠港咁，你每年都有啲悼念活動㗎，係咪先？即係但係你唔可以，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即係點下蠟燭而又平反到㗎嘛？啲嘢係咪先？咁 咁啊唔係咯， 唔係咁講， 我都唔同啦， 你都 唔同 意， 唔同嘅。 唔可以話唔同意嘅，但係我嘅睇法唔同啦嚇。 因為最支聯會嗰個六四悼念係最大俾人詬病嘅地方，第一齊咁多年都係咁樣，即係同埋佢已經。那個思潮已經香港嗰個對六四嗰個特別年青一代嗰啲已經完全唔同咗嘅。 另外咧， 因此嘅守舊，仲係用翻嗰一套嗱 hold 住嗰十幾廿萬人每年， 嗰個意識好緊要 啊！嗰個意識形態已經完全改咗啦，佢仲用翻，仲攬住，即係我叫佢攬住啦。每年圍繞嗰十幾廿萬人，佢就覺得得咁樣。老實講。我唔係好中意過去個一兩次六四圍院，我唔係好中意。 其實要應該要講翻話個意識形態啦。今次嘅支聯會同埋大學嗰啲一班人，佢哋諗法唔同啦。第一，好似頭先 Sunny 講嘅話，你會覺得話應該要平板同埋悼念啦。我同阿 Dennis 可能比較接近啲，我就唔會用平板啦。我覺得係唔係平板啊？首先，因為我覺得中共嘅統治合法性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你話。平板之餘，悼念我悼念可以嘅，但係最終目的係點樣咧？我希望最後發生乜嘢事件可以對呢班學生公平啲啦，係咪？ 申冤啊，可以同即係 申冤啦，可以咁樣講啦 嚇。申冤同受害者，我唔會叫受難就咩嗰個死難者，死難者呢個字咧，我其實好反感，因為咧。 死難者呢個 天災真係死難者嘛，嗰啲人禍嚟㗎嘛， 係人禍啦，一百 嗰啲 victim 啦，即係直頭就係呢個 victim 嚟㗎嘛。咁我哋喺嗰陣時喺嗰個環境，當時係可能支聯會係真係發揮到佢嘅作用。 係啦，我覺得頭嗰幾年， 頭幾年 應該可以咁樣， 應該係咁樣做嘅。 尤其是佢的確確係做咗個黃雀行動，係令到而家柴玲啊、黃丹啊嗰啲嘢嚟咗美國啦，係咪先？佢的確係做過。 但係你之後嘅話，你開始要轉型啊，同埋你要將個方向扭正翻。 點解呢？就是因為我覺得頭嗰幾年你已經見到個成效係乜嘢啦。 真係悼念，嗰陣時真係悼念，因為你啱死咗啊嘛。 呢幾年咧，呢四五年、三四年之間咧，香港那個社會個變動 好大啊，真係好大 嘅。嗯，真係完全可以係一個思潮直情可以冚咗，即係個年青嗰一代嗰個思潮直情完全發揮曬出 嚟。即係話雖兩頭講，譬如話你睇嗰啲主流嗰啲報章啦，係咪年年都喺度登話我今年有幾萬人，我今年又少咗幾多人啊？我幾多年以嚟最少。其實我自己心諗啊，如果嗰啲人即係本身佢係真係歷歷在目經歷過六四。佢唔會搶到客嘅，你唔係鬥搶客，即係你去開圍院嗰啲就去圍院嚟嘅，差唔多係點講咧？衰啲講句，慣性收視係咪啊？佢哋年年都大概起碼十萬八萬人一定有嘅， 差唔多啦，萬差唔多 咁樣你，但係你點樣？即係你後生仔，佢唔去佢有佢嘅理由啊，佢去理由，佢唔去去邊啫？佢可以喺屋企點立足悼念，佢可以去參與啲論壇，佢可以去。聽下其他嗰啲， 佢唔悼念都得噶。 佢上網睇下資料，係咪啊？ 佢 即係 佢哋唔悼念都得噶。對骨對佢哋嚟講，係我哋啲父母輩嘅事嚟嘅，關佢哋咩事啫？ 但其實我覺得呢班大學生出嚟，其實個意義都好大，因為當時中國咁樣去殺害呢啲咁嘅大學生，都係大學生嚟嘅。 係咯。 咁佢哋而家我哇，香港係越嚟越衰啦，係咪？亦都 佢哋係最佢哋有資格講。 係啊，絕對最大有資格講啦嚇。 有資格講嘅。 因為你點解？而家佢哋又廿幾歲，係咪？佢哋見到香港嘅變化係越嚟越接近中共㗎啦，係咪？咁喺都未五十年不變，已經係諗都冇諗過，已經冇人講添啦， 係 咪？ 可能另外一個最大問題就係佢哋 keep 住仲係嗌緊建設民主中國咁樣，其實呢個係 嚇呢一個嘢， 即係就算我聽落我都覺得勾咗啦，係咪先？ 呢個都係好大問題。 再加上另一個問題，可能就係因為佢哋喺度籌款咯。 係啦， 佢成日嗰啲死人報紙咧，咁啊蘋果啊嗰啲又會講啫。喂，香港眾志今年籌咗45萬，死民連咁啊籌咗20幾萬， 40幾萬，最多 40幾萬啊，最多嗰個係啊， 香港眾志。 即係咁樣，你俾人感覺，喂，你究竟係悼念定籌款啊？咁啊，講翻轉頭 ，LA 辦咗20幾年，係嘛 ？LA 一個主要香港人團體，佢舉辦，跟住另外其他6、7個團體協辦。 嗯， 我去過咁多年，從未擺過捐款箱。曾經有人。走埋去話要捐款，佢都話佢哋唔收捐款。 O K， 即係你就做到個中立啊嘛，你就做到你夠你喺度喺度。我見到紐約嗰啲佢哋都擺捐款箱，係 L A 講唔擺，所以我就鼓勵，真係鼓勵大家，如果今年冇去到嘅，出年就真係應該要去支持。 唔係為咗捐款， 唔係為咗 支持任何嘅政治立場啦嚇。 冇錯，你支即係你支持平反六四，或者你支持悼念呢個唔係死難者啦，係嗰啲 victim。 有人跟我講咧，嗰啲捐款嗰啲好多爭拗嘅，喺度擺支聯會抽翻水嘅，唔知好似抽翻10%係20%係俾佢嘅。 我有冇證據㗎？ 有證據，你公佈出嚟㗎，公佈出嚟㗎，係支聯會嗰個場入邊，嗰個場入邊，你個捐款你一定要，因為支聯會主辦㗎嘛，你要經過佢批准㗎嘛。佢係抽翻水嘅。 我都聽過，喺網台其中一個網台都聽過。抽 有啲團體唔出去咧，同籌款係好有關係，絕對係錢嘅問題。 所以前一兩年好似熱血佢哋喺出邊嘅時候，咁啊支聯會就嘈啦嚇，就話喂你咁樣你擺喺出邊，咁你真係分唔分俾我啊咁樣？好似我唔係100%肯定，但係阿 Kenny 肯定，因為講俾我嗰個人聽，曾經係。搞七一嗰個叫咩？七一嗰個團體叫咩？ 民陣， 係民陣嘅人籌款嗰陣時搞嘅，即係我有一年七一喺香港。 但係呢啲係花邊啊！但係香港嘅呢班大學生出嚟，佢哋講嘅嘢係同支聯會咁多年嚟所講嘅嘢係真係好大嘅唔同，同埋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諗法啦。 呢個一定講，我感佢初時講咧，我感覺上咧，達生而家講翻嘅嘢咧。 有少少似八九六四之後發生過第一年支聯會所講嘅嘢，近翻啲即係毛孟初松嗰陣時支聯會所做嘅嘢咧，就係而家嗰個班大學生所做嘅嘢啦，更加接近。六四發生之後， 哇！咁會唔會而家班大學生第日廿七年之後咧，又做咗而家支聯會嗰班人嗰啲？ 唔出奇， 有乜可能咧？但係呢、 這個假設性，呢、這個假設性， 但係有可能發生，有可能發生啊！ 即 係咁啊！但係都冇辦法噶，呢啲嘢就沒完沒了噶啦。 嗱，人生咧就總會，即係你後生年少無知，你一定係有團火噶嘛。 是啦，真的有團火、你比起現在那些什麼黃丹，另外還有什麼吳以開戲那些，已經沒什麼聲氣了，沒什麼影響力 了，沒什 麼影響力了。余傑呢，那個作者，那個寫什麼帝啊，什 麼影帝溫家寶， 影帝溫家寶那個作者呢，他那團火還在那裡，他剛剛出了一本書，就幫劉曉波講係嘛，講關於係嘛，講關於六四啊，即係劉曉，即係關於嗰啲事情咯。佢一路都我留意佢嘅 Facebook page 嘅，咁佢即係 冇嘢，佢啲冇嘢嘅，嗱好簡單啫嘛。 因為佢本身佢經歷過啊嘛，佢俾坐俾拉過去坐過監，跟住經過曬嗰啲人真係仲犀利， 好簡單啫嘛，好現實嘅。大學生出聲，支聯會鬧佢，即係你出人啊嗰啲啊 A V 人咪你出人啊，唔係何俊仁， 何俊仁， 我淨係識叫 A V 人就死唔死 啊？呢啲人真名 啊 A V 人真名， 走去鬧佢。 我喺度睇緊新聞嘅，唔係睇緊嗰啲啊。 我哋喺度鬧佢，丁子霖出聲，你就係唔夠膽鬧佢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因為佢仲用一個受害者嘅第一身， 係啊， 嚟講你有乜資格？ 你就係唔夠膽鬧佢。 如果第一身嘅話， 就係咁簡單啫嘛。係 咯， 不過就 不過咁啦，呢啲就代溝或者係 呢個係一個好世代嘅問題啦。 喺香港，你哋喺香港咧，同我哋喺海外嗰個感受係 吸收係 已經係隔咗層嘅，已經係隔咗層嘅。你好似話啊，你哋當年喺香港嘅感受，咁我哋嗰陣時喺海外嘅感受已經隔咗層，跟住再加埋資訊又慢三拍噶嘛， 當年啊嘛， 當年資訊又慢三拍。 嗰時我表哥喺加拿大，佢都話買張豉油要揸四個鐘頭車 啊嘛，我都唔知佢電視報即係我嗰陣時喺多倫多啦，即係六四之後我翻多倫多啦，十五分鐘每日。每日就十五分鐘，仲有其他嘢要報，咁咪報曬你六四。如果六四已經壓咗一個好大嘅頭條，好大嘅空間落去嘅，就係咁多。收音機啦，收音機就講多啲，就唔同。如果今時今日六四嘅資訊發生喺嗰度，唔知就唔知咩事噶啦。 嗱，總括嚟講啦，即係呢度你可以話今時今日每個區都有悼念活動，你叫做遍地開花又好。你叫做咩？即係總之你都揾個方法去悼念啦，就係或者你香港，因為你支聯會有時，唉，真係又係爭唔落。你擺個沉管箱，你各樣，唉，總之就係、是、好啦。咁講到呢度先，六四講到呢度先，跟住我哋翻嚟咧，有大新聞嚇，係今日發生嘅。 今日發生嘅 係 新鮮嘢。 一陣再見， 而家錄音嗰陣時發生嘅。 唔理政治。注定執輸，關人膽字，做隻港豬，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經。 好，我哋翻嚟我哋嘅天下正經嚇，第三節嘅時間。 第三節仲精彩啊！ 係。咁今日發生咗件大事啦，係 喺美國， 喺美國 佛羅里達州 係。一個奧蘭多啦，一個好多主題公園嘅一個遊客城市啦。奧蘭多 都好近 Disney 嘅，都好似 係啊，係咪啊？ 都好似話好近。 即係一個槍擊案，咁我就好簡短咁講一講段新聞啦。就係有一條友仔啦，就攞住 rifle 就走入去兩點幾，朝頭早兩點幾嗰陣時候走入去一間同性戀嘅酒吧嗰度，就亂槍掃射，個叫 Omar Martin 啊。咁樣咧，咁跟住即係呢件事咧，咁佢就 係咪幾人死啊？五十幾人死， 五十幾人死 就五十三人傷，就係、是、自從九一一之後，即係喺美國史上咧第二大嘅恐怖襲擊事件，最多人死傷啦嚇。咁、咁今日喺網上啦 ，Facebook 啦，真係好多人好多人吹啦，咁樣就話槍支管制。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大愛同盟嗰度講呢個仇恨罪案啦 ，hate crime 啦，因為佢 target 嗰啲同性戀者，係咪？咁奧巴馬就當然走出嚟發表啦，佢就話即係呢個仇恨罪案，呢個恐怖襲擊定性為恐怖襲擊，咁我哋國家唔容許，即係同上次 Sandy Hook 講嘅差唔多啦。咁另外特朗普 Donald Trump 亦都係出嚟講咗嘢嘅，咁佢講咧，佢就用一種比較怪雞嘅手法啦，就佢就話：，我真係恭喜呢位回教徒，即係咁樣，咁就講咗但係我哋美國可以做好啲嘅，即係佢美其名咧就係、 是、 就係、是、要反移民係咪 啊？佢就。 但 Donald Trump 佢講話恭喜呢個 義務，呢一個字， 即係其實佢係講緊反話，唔係佢喺 Twitter 嗰度係咁講嘅，佢係講緊反話，即係佢話即係你如果美國做好啲，即係呢條友就唔會得逞啦，即係類似咁樣樣。 OK 咁其實今日呢件事當然非常之唔開心啦，咁多死難者，咁但係亦都帶出咗幾點，即係我哋如果有時間，我哋可以討論曬，就係話。首先 ，Donald Trump 就無 Q 端端就走出嚟反移民啦，即係明明呢位仁兄，呢位槍手，佢係喺紐約土生土長出世長大，即係佢阿爸阿媽係喺阿富汗嘅移民啫，咁佢都唔係真移民嚟嘅，係咪先？但係佢 claim 自己係 ISIS 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定性為一個恐怖襲擊嘅。咁另外帶出就係即係槍支管制啦，就話點解美國近年發生啲咁多槍擊案，即係好似話先前嗰位Voice 嗰位女仔啦，咁佢見歌迷啫，咁俾人射咗啦。 琴日就 係咪啊？即係你接二連三咁發生呢啲咁嘅事件。咁另外一個好大嘅議題就當然呢個係一個仇恨罪案啦。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嗰啲記者訪問嗰、那個嗰、那個槍手嘅母親啦，佢就同嗰啲記者咁講，佢話佢嗰個仔咧，就通常譬如見到喺街上面有兩個男人喺度攬啊，喺度錫 啊， 打車輪咧又咁樣，喺度攬啊錫啊，咁佢已經係火都嚟埋嗰只噶啦，即係佢唔識嘅，就咁解見到即係已經好燥嘅，要揼佢哋咁樣樣，即係嗰種有一種仇恨心喺裏邊嘅，咁咁亦都連帶到一個花邊新聞，就係、是、今日喺呢個West Hollywood 啦 ，West Hollywood 咁有警察就搜到喺 Santa Monica 係咪啊？搜到嗰個 LA Pride Parade 之前就搜到一架車就裝咗好多炸藥啦，就懷疑係另一單嘅仇恨罪案嘅恐怖襲擊，但係後來好似係發覺到係冇關聯嘅，同 Orlando 亦都冇理由有關聯啦咁樣。 但係真係炸彈 係有炸彈起身， 但我冇 喺車嗰度嚇咁樣樣。咁呢個都係花邊嘅。咁我哋主要講翻 Orlando 呢度啦。喂，我知啊 ，Dennis 你咧不嬲都係蒲根啊，即係 都唔知點講，係咪蒲根啊？ 唔係黐根， 都 唔係黐根，係蒲根， 唔係黐根，唔係黐 根， 蒲根。 不過係就唔喺度。係啊，我係 NRA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嘅支持者咯，係嘛？咁我哋對槍械嘅嘢唔會話覺得係即係好無辜啊！我即係我哋呢啲揸正牌揸槍嘅人咁，就係俾嗰啲有精神有問題嘅人就害到係嘛？同下支槍都唔得，而家搞到嚇咁羅省係嘛？連嗰、那個叫做 conceal weapon 都要 ban 啊！即係都要管制啊 ，conceal weapon 都要管制，仲要話係嗰個 Second Amendment right， 即係同我哋唔我哋 second amendment 冇關。 首先要講一講嘅就係點解我哋喺美國可以有攞槍嘅自由，就係、是、因為美國 嚇 第二嘅憲法一路喺咁多年嘅歷史，就係 第二 嘅憲法。咁啊，所以嗰個第二憲法就講明話 憲法第二條， 憲法第二條係啦。咁啊，講明話係人，我哋係美國人係有權可以攞到一啲咁嘅保護自己嘅武器，可唔可以咁講啊？武器 啱唔啱先嚇？ 係啦，咁所以一路以來都有個討論 嘅， 係啦。 咁 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咁啊美國人就可以攞到一啲咁嘅權利去有槍械啦。 因為呢個同佢立國嗰陣時候咧，牽追溯佢立國嗰陣時候咧個關係啊嘛，因為。 但係嗰陣時係 Y 又唔係㗎， 嗰陣時係過嗰啲 飲仔啦，要追溯到佢 啦。唔係 嗰陣時有關係， 冇關係，冇關係，係同我哋嗰個精神有關係。 因為嗰就係嗰陣時產生出嚟嘅， 同我哋嗰個美國人精神。因為咧，我哋始終係信唔得過呢個政府嘅，冇因為係唔信得過人之下嚟成立呢個政府嘅，所以咧係嘛？如果連槍都冇得嚟保護自己，咁你個政府咪做乜都得啦？因為得政府有槍，我哋冇槍，係嘛？ 喂，但係香港都係冇槍㗎啦。 咁咪睇下咯，咪俾人合咯。 No money no gun 㗎，係 嘛？咪變咯，係嘛？你睇下，咪香港咁，係嘛？即係恰得就恰啦。你香港人有咩 say 啊？冇。 即係你覺得香港人有槍？喂，好大鑊㗎喎！ 香港人有槍。香港人有槍就唔使搞到而家咁啦。 嗱，我絕對唔即 係我都唔同意啦。 我真係唔同意。 咁你 Dennis， 你覺得啊嗱，你就有咁嘅權利去攞住槍啦，係咪？喺美國嗰度，你覺得你應該有權利嘅。咁但係而家發生接二連三咁多年嚟，差唔多隔唔隔隔一排就會有啲咁嘅槍殺案。 咁啊唔關把槍事噶嘛，唔關呢個法律事 噶嘛。有啲人就咁睇啦，即係個其實已經差唔多總結咗呢個就係槍係唔會殺人嘅。拎槍嗰個人係殺人， 係要管制咩咧？係 啦，到底你做管制支槍啊，定管制拎住支槍嗰個咧？ 佢哋係嘛？所以點解佢哋用gun control呢個字咧？ 嗯、 其實係好擺嘅，好、 嗯、 twist 嘅。 係啊係啊，可以好輕微嘅管制，或者好嚇好鬆動嘅管制咁樣。 咁你要點樣管制？你喺你管制以下，你唔可以係嘛？將我嘅權力攞走。 嗯 係咪？但同時間喎，你唔攞走個權力，你唔可以即係證明同時間你唔可以攞走新嘅權力。咁兩個咁，但係新年冇事喎 ，Dennis 有事嘅啫喎，係嘛 ？Dennis 有問題，咁嘅話，咁新年咪好無辜，係咪？即係佢哋要 set 咧，要 set 係點咧？要點樣去？ 即係你嘅 點樣去 control？而家問題佢哋係要知道點樣 control， 唔係唔 control， 即係佢哋講到 NRA 咧 ，NRA 係唔 control 嘅。佢講到 NRA 唔 control 嘅，哇！即係個個人都有槍啊，你啊時時陣陣可以買。呢條友咧，呢條友嚇問題出現啦，即係正我哋美國政府有呢度好處咧，就係咧會去進步。 嗯， 好似而家又得又一單。 嗯， 我哋嗰陣時。是以為某些人不要讓他們有槍、 嗯、 但現在發覺這個如果你今天你走去 background check 的話這個人是沒事的是可以買槍的、 啊、 是吧那個問題在哪裡呢是吧那呢那個意識那如果是這樣不如讓個個人有槍、 嗯、 我們現在揮緊的就是讓個個人有槍如果嗰陣時，當時佢開槍嗰陣時，我都有槍喺隔離咁，肥咗佢咯，唔使排到去50人啊嘛。 啊，我自己 佢同埋咧，仲有一樣嘢，佢咧係一支自制 rifle 啊。 O K， 佢唔係真有一把，佢槍有，佢買咗，佢有輕筋。 嗱，呢個我想講一講咧，就係因為佢嗰個 自制 嗰個制度嘅問題，因為呢條友仔咧，佢俾 F B I 喺2013年同2014年都鬥過。 哦，呢、這個就係 FBI 本身佢自己要負責。 佢懷疑過佢嘅，鬥過佢。 應該要跟。 係佢，因為佢喺網上發表過一啲好 crazy 嘅言論。 佢應該要跟。 佢嚇，佢即係佢好 support 嗰啲其他嗰啲恐怖主義啊咁樣樣，所以 FBI 喺網上睇到就鬥佢。 咁但係佢仍然即係喺佢發生呢件事之前，佢仍然喺嗰個 moment 咧係管有呢個 permit 嘅，係合法地管呢啲槍嘅。咁我想講就係、是、嗱，呢、這個可能你哋唔知啊，因為我係二十幾年前住過德州，你知道德州係管制槍係好鬆懈，即係個個都有槍咁樣。我哋嗰陣時係喺 free market 咧 ，free market 嗰啲跳蚤市場嗰度係有黑星賣，有子彈，嗰啲子彈係一個 quarter， 一個 quarter 一蚊四粒咁樣子彈咁樣賣。 係你唔需要填表啊呢一路， 唔需要。 唔係佢都有 background check， 你要填表嗰啲好簡單嘅 background check， 當年其實好簡單嘅 background check。但係咁嘅喎，佢嗰個槍係你帶起身嘅時候，你唔可以 load 的。 嗯。 你如果支槍喺揸車喺嗰個 compartment 嗰度，喺嗰、那個。嗰、那個格嗰度咧，你嗰啲子彈一定要喺個窗，喺、 okay. 個槍尾箱。如果你槍喺槍尾箱，你啲子彈一定即係一定要 法例規定。 法例規定。如果你就算有牌，你拿住支撈咗嘅根嘅槍， 就係犯法。 出街你就已經係犯咗一個 felony 嘅，就係犯咗重罪嘅，就係、是、管有呢個殺人武器嘅重罪，係咪啊？咁同埋你我自己覺得啊，你就算有呢個 Second Amendment 嘅權利，你去管有槍。你不需要下下都管有啲大殺傷力嘅槍啫。你想自衛，你咪攞六飛咯，係咪攞支輕筋，係咪先？即係因為而家你次次呢、這個，譬如話呢啲屠殺啊，呢啲咁嘅事件，你上次戲院 Colorado 嗰度啊，嗰蝙蝠俠嗰度，你全部都係用嗰啲大殺傷力嗰啲槍去掃 AK 啊！ 屌嗱聲，你嗰啲掃，你一掃嘅掃，你一掃掃幾廿人，你點搞啊、？OK， 我就算俾你管有槍，攞嚟自衛。六飛乜都夠啦，係咪啊？ 即係你喺你心目中覺得你係 我心目中覺得 承認可以有人入，可以有槍。 如果真係 legally 係管有槍，又要符合 Second Amendment 咧，最多都係輕筋嘅，同埋嗰啲自衛嗰啲手揸輕。 我就絕啊，直頭係反對所有人唔應該有槍，即係平民啦嚇。但係啊，政府或者警察嗰啲可以有槍，我覺得。但係嗱，譬如咁樣講，香港啊，我哋喺香港嚟啦，香港不嬲都係冇槍噶啦，係咪？ 你知香港而家壓力幾大？有邊個冇壓力問題先？ 係啦，你數翻嚟 有槍嘅，見到佢搭地鐵，屌邊個唔順超我啊？肥你啊！咁咁咩？係咪？ 所以如果冇槍嘅話，基本上我哋 法律你都要平衡翻嘅。好似我哋咧，而家點解咁鬆動咧？ 哦，唔係唔係，等陣先嗱，假設香港。從來都冇發生過槍擊案咁滯啦，係咪？我都唔記得咗。你嗌我諗翻下上一次嘅槍擊案，真係攞槍嚟殺人，有係邊一單咧冇 ？Compare 下呢一度美國， 即係調翻轉魔警咯，魔警嗰單咯，咁大個警嚟噶嘛？ 係啦，但係你諗下美國呢邊有幾一路差唔多每個月啊，每或者隔幾個月就有一單咁嘅嘢喎。話有 control， 但係 control 到幾時？ 亞洲嗰度咧，香港、台灣咧，就用刀斬人咯。 係啦，用刀斬人啦。但係你 用刀斬人，你就 殺得幾多個人啦？ 一個鐘頭你斬咗幾多件咧？ 係咪 ？Compare to 你 宣牌嗰邊就斬咗 啊鄭智，鄭智係十幾個啦， 係咯， 十 幾個。 咁但係 用咗幾耐嚟斬啊？你呢啲二十秒已經掃咗五萬人。 是啊，即係我，所以我自己就好反對話人係應該有槍，平民有槍啦。我自己唔覺得應該係有槍啦。 咁 你 冇啊， 你控制唔到啊。嗱，假設一個神經病嘅人，我 background check 一路都冇問題，係咪？但係我因為可能精神壓力啊，或者其他突然嚇、突然啊屋啊親人或者接受過一啲乜嘢，俾人懟冧啊咩都係咪？ 就上次 Sandy Hall 嗰條。嗰條友佢係冇咗，佢攞咗阿媽支槍， 係嘛？係啦， 咁 你點搞啊？咁你點樣控制呢？所以呢啲係就算係有控制，都有漏洞嘅時候，就係、是、因為我哋咁容易去攞到槍械，而令到發生呢啲咁嘅問題。 所以咧，就應該咧多啲好人有槍。 你點？ 你控制唔到喎。 因為你冇，你根亦都冇辦法控制啲人冇槍。 你好似頭先阿新年啱啱講呢個。個阿媽有槍，個仔係咪？咁你 我哋控制咯。 你控制唔到個仔係好定壞人嚟嘅喎。 所以控制唔到人冇槍啊！ 仲有今日個人係好人，聽日未必係。 係啦， 即你睇唔睇到啊？係你控制唔到邊個冇槍，你點樣可以控制到？當你控制唔到邊個人冇槍嗰陣時候，就不如個個有槍。邊個 點啊？好似西國仔咁護肥啊！ 護肥咯！ 哇！我唔覺得咁樣啦。嗱， 你當你護肥， 我接受唔到啊！呢樣真係。 當你護肥嗰陣時咧，當我哋當自己壞人或者你個人係準備做壞事嗰陣時，你個心係怯嘅。 有啲唔係啦，我相信。 short 嗰啲啊，係 啦 ，short 嗰啲可能唔會啦。即係如果佢喺佢射嗰下咧，譬如佢走到入去，其實佢係點樣嘅咧？佢喺出邊嘈完嘅。係出邊嘈完， 射完，跟住兩個 secure 一路即係槍戰緊嘅、 嗯， 槍戰完之後咧，佢先走入個酒吧。 哦，唔係咁樣攞住支槍入個酒吧， 但係你係講緊你一單啫。咁我講翻 Sandy Hook 啦。咁嗰啲細路仔有咩得罪佢咧？係咪先 ？Sandy Hook 嗰啲，如果譬如話我做父母，你俾我喺 school 送俾我陀槍嘅話咧？當時就可以控制到佢。 咁但係如果冇槍，個個都冇槍嘅話，根本就 唔 會發生。 人冇槍啊嘛。 嗱，當然喺呢一個 moment， 2016年美國好難去做到。 我哋冇辦法控制。 但係 我 哋係冇辦法控制。 我仲要個講法咧，就係話現今社會美國已經冇可能再。 你覺得冇我覺得假設如果用10年時間、30年時間，如果我哋真係有心去做。嗯會減少幾多啊？呢啲咁嘅問題咧，我自己就咁樣諗。 因為呢度係 我哋用30年時間咧，去減低等啲人唔好有槍。但係點解唔不如就用1年時間？喂，大家去攞槍咯！ 哇！咁你但你可以控制到幾多呢啲咁嘅？ 當 嗱舉個例，好似舉個例，好似我呢種人咁樣。如果你俾支槍我咧， 你唔會去攞嘅。 唔係，我仲大鑊嘅，因為嗰啲人會搶咗我支槍，然後肥浪我。 唔會， 因為我係唔識用啊嘛。 唔係你。因為你唔識用啊嘛，我哋唔係個個可以買槍，我哋經過個 training 嘅，我哋攞槍要有 training 嘅，唔係嚇，我哋攞槍點樣用把槍，呢啲全部上過課。當譬如話，好似考車牌咁啫嘛，係嘛？個個你要考車牌， 哦唔得，唔可以咁樣嚟比。考車牌你冇殺傷力噶嘛，除非你真係唔識揸嘅，係 咪？咁咪做唔到個個都有槍，你呢個講法咯。是不是 如果你話要個個都有槍，又是另一邊極端啦、 啊。真的很極端啊！呢、這個 你要個個有槍，但係而家係你認為你自己是有本事，有呢個能力。當有槍而有事幹發生嗰時咧，你係可以保護到保護到人，因為咧。 啱啱前嗰幾個禮拜咪有個 B B 4歲嘅 B B 咁樣喺個車入邊，阿媽揸緊車。個四歲嘅 B B 扮就舉冧咗阿媽啦， 嚇！ 咁但係呢啲你嗱，就算嗰個人啊，就算嗰阿媽嚇，我唔知佢咩底細，我冇再跟蹤落去個事件背後啦。咁但係個阿媽假設佢係好人，係咪？但係深敲唔知點解會 end up 部即一定係唔小心啦，一定係扮咗錯啦，係咪？支槍喺個細路仔嗰度咁樣一啤啤，咁你真係翻唔到轉頭喎。 係呢個咧。亦都同嗰個要 improve 嘅，呢、這個law咧，因為咧好似我哋 話用咗好多年嚟 improve 咯，美國 佢哋用咗唔夠多 嚇，唔夠多， 因為點解咧？好多嘢之前冇發生，佢哋就唔會做嘅。呢、這個美國嗰個法律程序，但係當有呢啲咁嘅程序發生嗰時咧，其實咧佢哋係唔夠嗰個唔夠。 但呢幾年槍殺案真係好多，越嚟越多。我所思嘅就係越嚟越頻密添。 其實唔係多咗啊，係只係我哋注意多咗。如果我可以即刻炒翻，因為可以睇翻記錄咧。 嚇！ 跟 violent 一路咁去睇住落去咧，係其實一路都係。 O K， 我可以咁講。 咁 不嬲槍擊案不嬲都有，但係以前都係我唔妥你，我懟冧你啦。 係啦， 唔係話去間戲院掃死曬啲人啊嘛，唔係嗰啲大殺傷力嘅 ，yeah， 唔係話啲大殺傷力嘅大屠殺啊嘛，係咪先？呢啲 我哋嗰陣時 新鮮鑊鑊金，而家 我哋嗰陣時試過 B of A 嗰單 Burbank 試過單 B of A 嗰個係 嗰班賊。揸 AK 噶嘛？ 啊，即係 射埋個直升機啊嘛，直升機影落去啦， 全套著曬嗰啲， 即係鬼佬葉繼寬 咁啊，即係葉繼寬咁啊，即係拍 個戲啦。嚇！即係呢啲嘢，我哋係冇得避免嘅。 點啊？有得避免。 佢哋攞嗰啲槍咧，係嘛？佢哋要攞槍，佢哋亦都當佢要去批 automatic 嚟嘅，我哋唔可以攞 automatic。佢嗰批我同咩嚟嘅，全部改過曬嘅，改過 AK 嚟嘅，係嘛？咁佢哋嗰批槍唔係買嘅，佢翻嚟改嘅，同埋佢點樣買、點樣改，佢黑市買翻嚟再改嘅。 咁你咁講都係反駁，因為佢改過佢個槍啊嘛。 咁我哋 咁你就算呢個咁買，你都唔夠佢嗰把勁 嘅。你點樣都好，最基本嘅問題就係我哋冇辦法，唔可以 現實問題啦。 你冇辦法。 我就唔會咁樣啦。我就如果假設俾我有權去管制槍械嘅話，我亦都有咁嘅權，十年、 廿年、 卅年都好，我都會做，係咪？係 嘛？ 我都要做噶。 你用十年、廿年、卅年去將正常人嘅槍攞走。你用你呢三十年裏面嗰個係犧牲， 犧牲啲咩咧？ 唔係 walking target 咯，俾啲壞人，喂你冇槍，我有槍咪肥咯，暴力型嘅其實都嗰啲係嘛，啲人心理有問題，因為攞槍咧，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哋正常人去攞槍， 冇犯法嘅一個正常公民， 經槍鋪，其實唔正常人去攞槍。其實即係有聲實在太易。 嗱，我對槍械咧就係局外人啦。我想問下你啦，咁你話嗰個 NRA 係嘛 ？NRA 啊，有啲乜嘢管制咧？對，你有槍啦嚇。 NRA 咧就絕對咧就要同槍，尤其是而家咧 嚇， 佢絕對一定要同槍政府唱反調噶啦。 嚇，唔係我意思係呢個 NRA 做咗啲乜嘢？ 做係啦，佢管制你啦 ，Dennis 你有槍，我係 NRA。而家發生咁多槍擊案啦， 佢一樣俾我槍， 但係俾你槍，但係有冇啲咩管制？譬如每定期一年睇下你五年又好，睇下你有啲 咁樣。你喺節目之前嗰時候，你咪講話，即係而家個個都喺度廢緊 NRA， 個個都有廢 NRA， 咁咪廢得啱咯？佢都冇做過嘢， 冇做過嘢喎。因為嗱，你頭先都講啦，人可能由我今日係好，可能兩年後我變壞喎。個condition， 聽日可能 snap 噶嘛。 嚇！ 老實講啦，你就算攞個 driver license， 你去到65歲，你都要再考個牌啦。 係啦， 所以其實我贊成， 即係如果 NRA 冇做過啲乜嘢嘅話，我就更加驚啦。 NRA 係一個 association， 佢個責任咧 完全冇法律性嘅。 佢個責任咧就唔係要 俾咗 background check 你，俾咗支槍你，我就 back 鳩啦。 唔 係基本上 嗰個都唔係佢責任，因為攞槍牌咧唔係經 NRA 嘅。 OK。 NRA 是一個 association， 就咁樣只係支持槍械啫。 咁有邊一個組織係會定期 管制 咧？ 政府管制 下有槍嘅人咧？ 有一個咁嘅 department 㗎。政府有管制㗎，嗰個咪叫做嗰個咪叫 ATS 咯。 ATS 就管制個有槍嘅人。 A 好就 ATS 啦。嚇 ，A A 啊，係係咯。 啊，好似連埋酒都係佢嘅， 有個康，有個 alcohol and fire， 唔係 ATS，AFT。 好似你咁樣講啦，你可以揾下嗰個名啊，鄭捷咁樣係咪殺咗咁多人啊？咁啊，台灣啲人就一路喺度話，哇！你政府做過啲乜嘢啊？割咗 BB 仔個頭嗰單新聞啊，政府又做過啲乜嘢控制呢一啲有神經有問題嘅人？咁換轉頭，美國有咁嘅權利去揸住啲槍，掃到幾百幾廿人，甚至乎多過一百人嘅。咁但係政府有做過啲乜嘢去管制咧？我就見唔到啦。你頭先講嘅 NRA 冇啦，係咪？咁你 係 ATF 管制。 但係 ATF 係每年會做啲乜嘢咧 ？ATF 或者每幾年會做啲乜嘢 咧？其實好簡單嘅，譬如話你喺香港咁樣。 係啊， 如果我搜到你有支槍。 啊 就肯定要 legal 嘅，因為你冇可能 legal 嚟有槍嘛，佢都唔使，究竟係咪由你阿媽度攞啊？究竟係墨西哥運過嚟啊？大陸運過嚟啊？佢都唔需要理呢啲。 唔好話改唔改啦嚇 嚇，唔好話改唔改啦。如果你美國係可以做到咁嘅話，咁佢人人都冇槍咯， 人人冇槍，政府有槍。 因為你係咁講話，人人有槍咁啊，公 地下有好多磚頭， 靠磚頭真係唔掂啦，係咪先？冇可能㗎，因為我哋。點解我哋美國仲可以200年啊？一樣咁樣個政府都係可以有俾管住咧。因為你話哦選舉啊，嗰個民選啊嗰啲咁嘅咖哩咖啦，全部制度啊咁嘅嘢係嘛？個制度都係人定，嗰班人如果唔想跟住，但係佢有好大嘅權力，佢可以撳住你係嘛？你哋就算都係 no say， 佢要改憲法要嘅都係 no say 嘅。都是一樣老實，但係點解我哋可以，你就係唔可以喐，係嘛？ 我認同槍係好籠統，即係你係咯，咁即係正如我先前。 但係點樣去平衡一樣嘢咧？呢個就係好 tricky 嘅，因為咧 要喂睇下你點解要用槍，你嘅智慧啊嘛，係咪？ 唔係我嚟開心嘅。 啊！開心咪冇問題啊，係咪？ 開心咪去嗰啲樹林。 唔係咧，美國人對槍嗰個感情咧，同我哋亞洲。 美國唔同啦， 美國人對槍嘅感情好唔同。我識得啲白人啦，即係我識得啲軍人啦，佢哋對同我哋亞洲長大嗰啲人嘅感情咧係唔同嘅，係唔同。所以我反對我理唔到咧，就係我從現實嗰個角度出發係冇得管嘅。我認為無論發生幾多呢啲咁嘅事都好，發生咗事嘈一嘈，可能喺咗好少好少嘅地方，好少好少嘅地方微調。跟住就各一輪咧，即又係失敗收場嘅。第一就太多槍，第二你要改嗰件憲法嘥氣啦，邊改到嘅？ 所以而家就係二比二啦，我哋四個人，我同新年咧就好反對槍， 嗱都唔合嘅。 總之呢個話題咧，即係 我係從一個實嘅角度出發， 因為都講咗咁 多，我係認為 因為你哋真 係 沒完沒了嘅，你喺美國主流媒體佢哋一路討論都係沒完沒了啦。你奧巴馬做咗八年。即係呢條一樣個問題一樣喺度，所以我哋講到天光都講唔完噶啦。我哋今集就咁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天下正經，多謝你支持，多謝你收聽。咁啊， 希望下次 啊，係啦， 大家精彩嘅， 今次就派來嘅， 係啦，精彩啲俾大家 嚇。好，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